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38集。林妙妙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她的动作却不停，将柚子掰成了单瓣的，还接着往两边撕开薄薄的皮儿，卷起来拖着，将整齐饱满的果肉递到他嘴边。清香骤然袭来，林妙妙低着头呆住了。 不是说要我包吗？ 少年的声音低而平淡，语气出奇的耐心。脸蛋骤然有些发热，林妙妙没好意思低头咬，踌躇了半晌，拿手接住了，说话都有些磕绊。 不到外面那层就可以了。 他有一点隐隐的感觉，木生最近变得有点奇怪。按理说此时正是柳福一撇下木瑶不顾，姐姐伤心脆弱的关键时期。原著里木生已经开始主动争取姐姐了，可是眼前他的攻略对象还在一半一半地替他剥柚子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。 妙妙抓住他的手腕。 你别剥了，小心手疼。 他没有动，任他握着，目光落在他白皙的手上。 我没用手，用的是刀。 林妙妙尴尬地撒开手，飞快地往嘴里塞了一半柚子。柚子清甜而汁水饱满，令人心情愉悦，每个毛孔都舒张开来。他含含糊糊地问， 那姐姐还好吗？ 木生纤长的睫毛低垂，弯了弯唇角，露出坦然的自嘲微笑。 阿姐素来不听我劝。 那你劝我呗。 妙妙满脸同情，托腮瞅着他，语气特别真诚。 我听你劝。 木生呆了一瞬，旋即道， 啊，劝什么？ 哎，无论柳大哥娶了木姐姐还是娶了地基，我都不高兴，我不高兴死了。你劝吧。 少年的脸色几番变化，许久才干干道， 那你换个人喜欢吧。 林妙妙饶有兴趣地看着他， 那我应该喜欢谁呀？ 木生觉得这段对话有些熟悉，当时在泾阳坡李府，坐在他的床上，女孩满眼醉意，怜惜地捧着他的脸。他冷静地问， 我应该喜欢谁啊？ 喜欢我呀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 他逆着他，心里百转千回，半晌才冷冷道， 总归不是柳福一。 子期啊，你该不会是这样劝人的吧？ 林妙妙满脸失望， 难怪劝不动木姐姐， 这也太直接了，安慰人也要讲究语言艺术的。 他微不可察地笑了笑。林妙妙哪里知道，面对阿姐时的舌灿莲花，在她这里全都使不出来，心里又干又涩，说多错多。林妙妙边说边吃，吃得累了，递她一半柚子。 你怎么不吃啊？ 见她半晌不接，直接拿起来抵在她唇边。 尝尝呗。 她顿了一下，乖乖地张嘴将柚子吃了下去。水果冰凉而甘甜，吃完了他又耐心地喂他一块，他干脆刻意不伸手了。林妙妙无知无觉，边喂边趁机教育， 哎呀，木姐姐多可怜呀，柳大哥不在，她只有你一个弟弟了，你不陪她谁来陪她？ 你和阿姐不是也玩得很好吗？你怎么不劝啊？ 我哪像你啊，我又不知道木姐姐喜欢什么，也不太清楚怎么讨她的欢心啊。 她说话有些心虚。原著写到主角团回长安，柳福一缺席，木瑶黯然伤神，黑化木生意欲取而代之，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向姐姐自陈身份，表白心迹。 狼人自爆，这还能讨得了好？ 木瑶无法接受撕掉面具的弟弟， 甚至对身边蛰伏伪装了这样一个低劣的人感到崩溃和恶心。矛盾激化，姐弟二人从此决裂，黑莲花彻底黑化，摇身一变彻底晋升为后期的反派角色。按照现在的剧情发展，他未必一定黑化，可决裂和矛盾看来不可避免。对一个常年暗恋的人来说，倘若不被当面拒绝，就不会彻底断了念想，藏在心里就总觉得还有希望。所以这段日子他非但没有阻挠，反而刻意促成木生与木瑶的单独相处。他从心里希望他能迈过这个坎儿，只有他决绝地迈过了木瑶这段历史，他才能有勇气面对崭新的他。只是看着黑莲花像猫儿一样乖巧地吃他喂的水果，润泽的眸中难掩失意和疲倦，他心里又有些愧疚，仿佛为了自己的私心做了伤害他的事儿似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讨阿姐的欢心。少年的声音渐低，无论我怎么做他都不会开心。 那你就再接再厉啊， 只因那个人是我。 林妙妙微蹙眉头，一块柚子猛然塞进他嘴里，阻止了他后面的话。 太好了，一点也没浪费。 他乐不可支地擦去手上的汁水，慢吞吞地将柚子皮拢在一起。觉察到他的目光一眨不眨地落在他脸上，他才随意道， 你不要总是这样自贬嘛，你哪里不好了？ 他屈起手指比划了一下，杏子眼里带着笑意， 是比柳大哥差那么一点点，但也没你说的那么差。木姐姐很喜欢你的，我能看出来。 是吗？ 他垂下眸子，复又抬起眼来望着他，低声重复了一遍， 我没有不好。 林妙妙傻乎乎地笑了， 你怎么跟小孩子学说话似的？ 梆子声隐约传来，林妙妙走到窗边往外看，钩子似的月亮挂在树梢，她伸了个懒腰， 都这么晚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。已经很晚了吗？ 木生站起身来，望着她的背影，只觉得心中空荡荡的失落漫成了海。林妙妙已经毫不留恋地把她往门外推了。 哎呀，就在隔壁，我就不送你了啊，快去快去快去快去。 夜灯单薄纤弱，微光如豆。少年一个人站在房间里环顾四周，卷起帐子的床榻、圈椅、黑褐小桌和桌上插瓶的干花。正如他所说，房间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可是又截然不同。没有他的气息，便是萧索如寒冬。在长安停留的第三天，收到了柳福一匆匆递来的信，信封上还残留着连绵雨天的潮气，薄薄的纸被露水打得皱巴巴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